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一坛金子》。《一坛金子》的原剧作者是古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他的创作深受希腊新喜剧的影响，但深刻地反映了罗马的人情世态。《一坛金子》是他流传至今的21部剧作当中较优秀的一部。剧中的欧克利奥是个老实勤劳的人，他偶尔得到了一坛金子，闹得寝食不安。戏剧嘲讽了金钱带给人的失常心理，欧克利奥也成为了欧洲戏剧当中一系列守财奴的原型。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一坛金子》，改写高瑞森，演播张家生。 欧克利奥是雅典城里的一个穷老头，家徒四壁，却十分吝啬。照他的邻居梅格多洛斯的奴隶皮特迪库斯的说法，欧克利奥晚上睡觉也要用皮口袋把自己的嘴套住，免得睡着了把气白白的放跑喽。他连洗一回澡也要痛苦流涕一番，因为心疼水给倒掉了。理发师给他剪指甲，他把剪下来的指甲盖都连起来带走。言辞虽刻薄，但也描画出了欧克利奥的形象。最近老头子突然时来运转，在他的堂屋里挖出了一坛金子，也不知道是他的祖爷爷还是太爷爷埋下来，特意接济这个穷困潦倒的后代。这个秘密除了他们家的家神之外谁也不知道。穷人乍富，这坛金子可真成了欧克利奥的一块大心病，白天守着，夜里搂着，生怕不翼而飞。他像看贼似的盯着家中唯一的老女仆斯塔菲拉，总觉得她连后脑勺上都长着眼睛，时刻想知道她的金子藏在什么地方。一天十来回，把女仆从屋子里赶到院子里。可怜的老太婆弄不清家主人犯了什么病。其实，女仆更关心的是如何掩盖家主人的女儿，菲德里亚的丑闻。菲德里亚不知道被哪个坏小子给侮辱了，如今挺着个大肚子，眼看着就要临盆。昨天欧克利奥就听人说他们这一片的居民要按人头发一点救济金，他本来不想去领，后来一琢磨，如果他放弃不要，众人就会立即猜想他发财了，就会怀疑他家里藏着金子，所以呢，哪怕钱再少他也要领。于是他穷得可怜，当他一大早赶到发钱的地方，连个人影也没有瞧见，只好自认晦气，忙掉转头又往家里赶。尽管他一再叮嘱仆人斯塔菲拉要插上两根门栓，即使是财神爷到家也不许放进来，他还是放心不下那坛金子。当他前脚刚跨进家门，背后响起了一声 恭敬亲热的问候。奥克里奥，祝你永远顺利幸运。扭脸一看，是那个头发歇顶的邻居老光棍梅格多洛斯。奥克里奥不情愿地回答着， 愿上天保佑你。 心想，一个有钱人不会没来由的和颜悦色的来问候穷人，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了金子了。急忙又找我了一句， 就是手里钱还不够用。 于是开始抱怨自己太穷，女儿老大岁数，办不起嫁妆，找不到一个男人。老光棍梅格多洛斯劝他别发牢骚，女儿会嫁出去的，他可以帮忙。梅格多洛斯走上前，拉住奥克里奥的手说，要稍微耽误他一点时间，有一件事想同他商量商量。一听商量二字，奥克里奥登时把手抽了回来。 什么意思 啊？不好了，我屋里的金子真的被他给抓住了，他现在是想和我做交易，一定是那老婆子向他泄露了金子的秘密。 哼，等着瞧吧，我要割掉他的舌头，抹住他的眼睛，我真得回去查看一下。 他丢下梅克多洛斯一步就窜到屋里，还好金子没有丢。他长吁了一口气，又来到梅克多洛斯的面前。奥克里奥万万没有料到，老光棍梅格多洛斯要和他商量这件事情，竟然是向他的女儿求婚。他几乎快哭出来了。 哎呀，梅格多洛斯，你不该戏弄我这样一个穷人呐！我可从来没有害过你呀，我也没有害过你的家庭，也没有办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啊，让您这样来对待我。 梅格多洛斯赶紧表白，他是真诚的，完全是为了奥克利奥的晚年生活更美满。奥克利奥将信将疑地说， 可是我不能给我的女儿任何嫁妆，你不要以为我找到了什么财宝。 梅格多洛斯很干脆说，只要嫁给我的是个好女人，这就是最好的嫁妆。两个人刚谈得有些投机，附近传来一阵响动。奥克利奥仿佛被针扎了一下子， 什么声音呢？好像用铁镐在刨地呀！ 他像个跳远运动员似的，噌的就跳到屋里。梅格多洛斯在背后大喊， 那是我吩咐人在修整花园。 他也没有听见。等到奥克利奥骂骂咧咧的再次出现的时候，梅格多洛斯已经不耐烦了。他说，要不答应他的请求，要不就拒绝，不该有意来奚落他。奥克利奥急忙解释，他绝没有奚落梅格多洛斯的意思，他同意把女儿嫁给梅格多洛斯，但他没有嫁妆。梅格多洛斯高兴的一口应承。奥克利奥怕他翻悔，再一次强调， 我女儿给你，可不带一分一毫一丝一厘的嫁妆。 梅克多洛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心诚意，提议当天就成婚。奥克利奥巴不得如此。当梅克多洛斯亮着秃脑门，拉着腿蹒跚地带着仆人上市场置办东西之后，奥克利奥又犯了嘀咕。 永生的天神，金子具有怎样的力量啊？他一定是听说我家里有金子，想把他一口给吞下，所以坚持要同我攀亲。 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奥克利奥嘱咐仆人斯塔菲拉洗刷杯盏，他女儿今天就要同梅格多洛斯成婚，自己则慢吞吞地走向市场，看看能选择些什么物件。仆人斯塔菲拉吃惊的两眼发直， 老天哪，我们的末日临头了。 姑娘快要生孩子了，耻辱再也无法掩盖了。 梅格多罗斯在市场上买了肥羊、美酒，雇了厨子、歌女。他让仆人皮托迪库斯把所买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留下，一份送给欧克利奥。厨子歌女听说欧克利奥是个老色皮，从他那儿别想讨得一分赏钱，都不愿意去他家。可是受雇于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从真实的愿望来说，欧库利奥确实想把女儿的婚礼办得风光一些。他来到市场，问鱼，鱼贵；问肉，肉也不便宜。几个钱在他的手心里都攥出水了，就是舍不得掏出来。他和自己的心、自己的胃商量了一下子，如果节日不注意节约，把钱花光了，平日那就得挨饿呀。心和胃很赞同这一高明见解，于是他决定买点乳香和一个花环敬献给家神，让家神保佑女儿婚姻美满，四季平安比什么不强啊。当他提着这点东西走进家门的时候，只见双扇大开，里面还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有人在高喊，尽可能向邻居借一个大一点的坛子，这个小了装不下。啊，天哪，强盗，强盗在刨金子，天神哪，快用箭射死那帮刨别人财宝的无耻之徒吧。欧克利奥不顾一切地冲进家门，抄起根棍子，逢人就乱打一气。雇来的厨子正在屋里指挥手下人摆碟子、放碗、切肉、剁骨头，被欧克利奥打得呼天抢地，抱头鼠窜，以为他发了酒疯。欧克利奥还顺手一棍子打死了女仆斯塔菲拉养的公鸡，因为这家伙在地上使劲地刨，欧克利奥认定了他受人家买通，在为他们用爪子抛那坛金子，直到那厨子在门外躲得远远地向他讨要碗碟儿，欧克利奥才明白这帮人是准备婚宴的。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那坛金子，他把他抱在怀里，用外衣遮得严严实实，然后打开了屋门，对厨子说， 现在你们都进来吧，愿意进来多少都可以，煮吧烧吧，进来吧。 欧克利奥抚摸着光溜溜的坛子，十分庆幸自己回来的及时，处理的决断。这个时候他看见梅克多洛斯从市场方向走来，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欧克利奥，你为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衣着如果整洁一些，我心里会高兴的。 梅克多洛斯望着未来的老丈人那皱皱巴巴、鼓鼓囊囊的外衣，皱着眉头这样说着。欧克利奥忙拉了衣襟，支支吾吾地说， 衣着打扮应该和每个人的钱财地位相符。 我是个穷人 啊，只配有这样的外表。 梅克托洛斯问他雇来的厨子如何，欧克利奥气不打一处来， 你让我屋子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贼，那些厨子个个都是六只手。 梅克托洛斯问他送去的肥羊如何，欧克利奥尖酸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可怜的动物，太阳底下都能够看清他的五脏六腑，简直是一只灯笼。 梅克多洛斯有意转移话题，欧克利奥，我想今天痛痛快快地和你 喝几盅酒。 欧克利奥连忙阻止， 老天爷，我可不能喝酒， 我让仆人给你抬一坛子陈年老酒来。 别，我决定只喝白水。 不管你喝什么水，今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 非把你灌醉不可。维克多洛斯哈哈大笑着，边说边走开了。欧克利奥一口气儿噎得说不出话来，急得忙摇两只手，心里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用酒把我给灌倒，好下手偷我的宝贝。我得马上把金子藏到别处，让他的酒和阴谋统统落空。欧克利奥怀里揣着金子，在附近是转来转去，最后决定把金子藏到街口的守信女神庙。可是他哪里知道，女神的祭坛后边早有人捷足先登了，这个人就是卢库尼德斯的仆人斯特罗比卢斯。卢库尼德斯是梅克多洛斯的外甥，他早已经爱上了欧库利奥的女儿，听说欧库利奥要把女儿许给了自己的舅舅，他焦急万分，派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来探听动静。斯特罗比卢斯觉得受信女神庙倒是个考察瞭望的好地点，就这样藏到祭坛的后面。这一切欧克利奥没有发觉，他把金子藏到祭坛的底下，满以为万无一失，便放心大胆地离开了。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个贼骨头瞅在眼里，等他刚一离开，斯特罗比卢斯就闪出了祭坛，四下里寻找金子。也许是上天有眼，欧克利奥刚刚到家，就听见乌鸦在他的左边乱叫唤，叫得他心都突突的乱跳。欧克利奥赶紧返回女神庙，当场就堵住了斯特鲁比卢斯，幸亏这小子还没有得手。欧克利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把他搜了个遍，踹了他几脚，赶出了庙门。看起来守信女神也不可靠，他真应当掏几个钱酬谢乌鸦。欧克利奥抱着一坛金子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藏到城外山神庙牢靠，那儿僻静荒无人烟。俗话说，千算计万算计不如背后一算计，那个斯特罗比卢斯哪里会善罢甘休啊，早已尾随在后。等欧克利奥他在这边刚刚的埋好了坛子，他那边随即就给挖了出来。欧克利奥心里还是不踏实，走了几步再回来查看，他惊讶的发现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土坑等着他。十几个月之前，在爱情和酒的指使之下，卢克尼德斯玷污了欧克利奥的女儿，这件事情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如今欧克利奥的女儿即将分娩，而欧克利奥却要将她嫁给舅舅梅克多洛斯。卢克尼德斯不能再让她出丑，他必须娶她。在良心的谴责之下，卢克尼德斯向母亲坦白了他的错误，母亲决定带着痛哭万分的儿子来找舅舅梅克多洛斯。丢失了金子的欧克利奥两眼发黑，精神恍惚，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苦命的人。他走到梅克多洛斯门前，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卢库尼德斯和欧克利奥不期而遇，他见欧克利奥如此的伤心，以为他发现了女儿，生养了私生子，在这件事情上卢库尼德斯是罪魁祸首。好汉做事好汉当，他诚惶诚恐地硬着头皮迎上前，对欧克利奥说，惹你苦恼的那件事情是我干的，我承认。欧克利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恨不得一口把他给吞下去，逼着卢克尼德斯马上把东西交出来。 卢克尼德斯说，我之所以请求你宽恕，是因为我认为你的女儿应当属于我。欧克利奥勃然大怒，说卢克尼德斯刚刚承认从山神庙里偷走了他的一坛金子，马上反口占为己有，他要把卢克尼德斯拖上法庭。卢克尼德斯这才明白老头子误会了，苦苦辩白自己没有拿他的什么金子，他做错的是另一件事情。为了这件事情，他的舅舅梅格多洛斯已经决定不娶欧克利奥的女儿。欧克利奥倒抽了一口气，说酒席都安排就绪，他又悔婚，他今天丢了金子，又遇上这样一个混账，不是逼他投河上吊吗？卢库尼德斯劝他消消气儿，并且请求欧克利奥把女儿嫁给他，因为在狂欢节之夜，在酒的作用之下，他一时感情冲动，让那个可爱的姑娘失了身。欧克利奥也不必伤心，是他卢克尼德斯让他在为女儿举行婚礼时便做了外祖父，他女儿已经生了孩子。正是为此，老光棍梅格多洛斯才废除婚约的。可怜的欧克利奥被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冲击着，此时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极度膨胀的皮球，无法控制的冲进女儿的屋里。哦，朋友们，喜剧的发展最后给人们总是欢乐，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如此。当仆人斯特罗比卢斯拿出那坛金子要求赎身，卢克尼德斯终于抓住了真正的小偷。经过他的教训，斯特罗比卢斯把金子还给了欧克利奥。欧克利奥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给了卢克尼德斯，并把金子作为嫁妆。以前呢，我白天黑夜守着他，心里始终是平静不了。现在呢，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欧克利奥终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尽管他瞅着那些在婚礼酒宴上敞开肚皮喝酒、大嚼里脊肉的家伙，难免有些心疼。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真兵网首页。 真正的型男不一定来自选秀场，那里给不了你一身戎装。 真正的猛男不一定来自健身房，那里给不了你铁汉军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真兵网首页。